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睇呢一集嘅台湾黑白讲。咁今次又轮到阿罗伊出场啦，终于。 哇，又讲到咗好难出场，我咪应该学阿老温咁样匿埋咧？因为上一集咧，佢哋话我个样啊，影嘅时候好黑，睇唔清楚啊。咁啊，今集够清楚啦，特登揾个阳光普照嘅地方啊，几有闲情日志，睇我哋几舒服啊。啊，今日嚟 好晒， 喺高雄啊，喺高雄录影啊，几犀利啊！ 但系罗伊靓仔唔点可以学阿老温咁匿匿埋埋噶，老温要神秘啫，你唔神秘噶嘛？ 喂，而家咩年代啊？而家个睇小鲜肉啦，边度睇到啲老嘢啊？杰大系咪先？ 唔系嘅，有啲 靓佬我哋系 中鲜肉嘛？ 中鲜肉啊，由一个新 terms 啊，香港人听得明啊？鲜肉哦，好似比较少讲啊。 呢个系我创出嚟嘅名词嚟嘅，所以唔使理 啊。小鲜肉啊，而家小鲜肉，知唔知咩叫小鲜肉啊？算啦，啲题外话唔倾啦。 啊，小鲜肉好似大陆传落嚟噶，系啦，题外话啦，咁啊。既然罗伊嚟到啦，咁啊讲咩咧？咁专业系咩啊？医生嚟噶嘛？ 讲下医疗嘢啦。 咁梗系台湾嘅医疗啦。咁就台湾医疗咩好啊？因为好多香港移民过嚟，成日都话啊，台湾健保好好、啊、喎。咁究竟咩咁好啊？咁啊要讲下啦。咁同埋点样申请健保嘅咧？咁同埋申请咗健保之后咩注意咧？咁啊，先阿罗伊先讲下点样申请先啦。譬如嚟到 点样申请啊？咁咪写纸啦，签递表格申请咯，系咁简单。不过唔系真系想咁简单嘅，咁都有啲小嘢要注意下嘅，系啦。咁啊，台湾健保其实佢主要咧系你要睇翻你嘅身份啦。咁啊，一般人我哋话，如果你系移民嚟啦，你攞身份证嘅会有身份可以就申请健保啦。咁另外就系譬如你嚟工作啦，或者嚟读书啦，你有一个居留证，咁啊亦都系申请到健保啦。咁啊，主要系呢两种身份先会有健保嘅啫。咁啊，你话我嚟旅游嘅啫，玩佢一年半载嘅有冇啊？咁啊 ，sorry 啊，呢个系冇嘅。咁啊，好啦，咁如果我符合佢健保可以申请嘅身份啦，咁要点样先攞到呢？咁啊，基本上咧，佢就规定咧，你要嚟台湾要有六个月以上嘅时间。咁啊，当中咁啊，唔系真系好似蔡移民监咁样唔离得开嘅，可以嘅。咁啊，佢会俾30日嘅时间你，咁即系一个月时间啦。咁啊，唔需要连续嘅，你可以分开，即系譬如话我过年嘅时候翻屋企翻一个礼拜咁得唔得？得，只要你总数唔超过一句就得啦。咁咧，佢就会核实你嘅时数。咁只要咧，你哋有到嗰个时间啊，可以申请嘅话咧，半年之内，即系六个月啦，嚟台湾六个月，咁啊唔超过一个月嘅时间离境，咁你就可以攞个身份噶啦。咁啊，要点申请呢？咁啊，好简单啦。咁啊，你去健保相关嘅单位啦，即系去健保局啦，申请啦。咁但系咧，佢哋好。要注意一样嘢就系要你嘅投保对象，即系你要点样投保方式去完成呢？就系话你跟边个啦。即系假设如果你系台湾系跟人哋打工，即系你打工嘅受雇嘅话咧，咁你就跟雇主保啦，你就将你嘅健保费咧由雇主帮你出一部分，咁你自己出一部分啦。咁第二个方式咧就系你系自雇人士啦，即系好似我哋杰大咁犀利啦，自有公司啦。咁啊， 犀利， 系啊，唔犀利，好犀利噶啦。咁啊，自有公司啦，咁啊，自己老细啦，咁啊，自己帮自己保咯。咁啊，呢个方式。咁啊，第三样嘢就系咧，你有台湾嘅身份，但系你又冇工作，咁但系你冇工作都系可以有健保噶嘛，因为你符合咗嗰个健保规定啊嘛。咁你就去相关嘅单位，相关单位就系咩咧？即系区公所啦，或者系嗰啲邻里办事处啦。咁就去嗰度跟佢哋嘅里长，或者系跟区公所入边嘅相关单位去保咯。咁就係一样係可以受保嘅。咁主要係呢三个渠道係可以达成你嘅健保身份囉。咁啊主要简单係咁样㗎啦，杰大。咁啊我知你以前有啲特别经历过係咪呢保健保嘅时候。 咁啊都唔好特别啫，好普通嘅经历啫。咁因为我身份证係廿几年前已经有㗎啦。咁我10年前返返嚟嘅时候呢就都要搞健保啦，当然一返嚟就要即刻搞㗎啦，就唔需要住满半年啦，因为我有身份证㗎啦嘛。一返嚟即刻搞，咁啊亦都证明咗我嗰几年唔喺台湾啦，咁所以就唔需要搞咩复保嗰啲嘢嘅。 係。 咁就即证明我第一次申请㗎啫。咁当时我係未有嘢做㗎嘛，嗰阵时我创业初期即都唔知做乜好，我人学我咁啦。咁呢啲我之前有啲自我介绍。经历上面都讲过㗎啦。咁当时就用区公所名义申请嘅。咁我咁费用呢先讲啦，我哋而家未讲到费用嘛。咁啊咁后咪直到我自己成立公司啦。咁就用负责人身份去申请啦。咁所以系有唔同嘅。咁就同埋讲返呢个话题就系话譬如而家香港人最主要移民嚟嘅呢投资移民为多㗎啦。咁除咗投资移民就一定系公司负责人啦。咁除此之外 嫁过嚟啊，咁嗰啲咧就医生啦，医生即系就睇下你有冇嘢做啦， 系啦， 你或者你唔搞公司，你系做打工嘅，咁系公司咯，公司帮你搞咯，咁如果你冇嘢做嘅老公养或者老婆养嘅，咁就区公所或者咩咩咩里长啊嗰啲同你搞咯， 冇错冇错啦，咁基本上都系咁样。咁你如果咧，譬如话你只系结咗婚，单方打工，一方冇打工，譬如凑细佬细佬哥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冇工作嗰一位啦，咁可以借你个另一半嘅工作单位去投保都得一样得嘅啫。咁其实个原意同翻你去揾里长或者区公所保系相同嘅，系啦，咁啊都系咁样完成啦。咁主要头先杰大家讲到啦，咁好啦，我符合身份啦，我都可以揾单位去投保啦。咁究竟要几多钱呢？杰大，究竟呢个钱贵唔贵呢？喂，不如问下你先，你嗰阵时自己帮自己投保，你嗰阵时一个月使几钱啊？记唔记得啊？ 嗱，嗰阵时啱啱无业游民嗰个年代咧，我嘅大概记得系700多蚊一个月台币啊，700多台币一个月嘅。 系 咁啊，之后公司之后咧做咗负责人啦，就2000多啦，即系而家都系啦，2000多啦一个月，大概系咁啦。细金额唔记得啦，总之收到单我就攞去后面啦 ,7 啦嗰边啊俾钱啦咁啦。 咁后面七仔同我哋无关啦，只不过啱啱背景啊 ,cap 到个七仔啫，咁大家唔好咁多遐想。 送个广告俾佢啦。 冇咁多遐想咁啊。其实咁样讲返个价钱问题啦，咁啊杰大讲个重点，其实台湾健保费呢就是一个固定金额嘅，应该就是一个人呢平均大概2000到3000蚊中间，咁有啲少少差异性嘅，咁呢个就个计法就唔同大家讲啦，咁一定系呢个 range 入面嘅。咁但系呢我哋实质俾到嘅钱嘅时候呢，你系俾唔到咁多钱嘅。除非你好似阿杰咁讲，我系自己公司啦，你系自雇人士啦，或者你有其他原因就系你要自己俾晒啦，咁先至会俾足2000多蚊呢个价钱嘅啫。咁如果你系受雇人士啦，咁你啊，公司会帮你出一部分嘅钱啦，政府亦都会补贴你一部分嘅钱啦，所以咧就好似头先杰大话斋，你可能就系俾700多蚊一个月嘅啫，咁啊台币700多蚊一个月啦，咁啊其实呢个700多蚊已经到而家都系咁长，好似而家都系800蚊左右嘅啫，即系其实唔系升咗好多钱嘅啫，台湾政府呢样嘢真系做得唔错，就系咁多年都冇加价，其实医疗嘅费用咧年年都系好似一个唔系斜线啊，系一个弯曲嘅线，一路向上飙飙飙飙飙，但系我哋健保费用系好平。所以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厉害嘅。咁我自己做医生，我都唔系好明解点解可以咁样维持到咁耐啦。咁但系 会破产噶咁样， 其实已经破产噶。只不过我谂系有其他原因咁啊，一路维持住呢个福利啦。因为呢个福利的确系对于市民大众非常之好嘅一个福利啦，系啦。咁所以头先回到我哋嘅费用方面啦，咁啊大概就系、是、由自雇人士或者系跟区公所保嘅800蚊到一个月啦，到你自雇人士自己俾晒。咁个费用即係到2000多蚊咁上下啦，都係咁个 range 啦，係啦。咁其实呢都係一样啦，都係俾咁多钱，只不过係话边个单位嚟帮你 share 返嗰笔钱㗎啫。就係、是、咁简单啦，其实。 不过有个补充少少嘅，我记得我虽然区公所嘅时候我都有睇过个申请健保嗰堆嘢嘅。 係。 佢有分咩第一类型嘅工作，第二类型工作，好分好几类嘢嘅，即係。详情唔好记得㗎啦，咁总之到时大家申请嘅时候再了解返啦。 应该咁讲啦，因为呢早期杰大申请嘅时候呢，以前健保个制度呢仲未咁完善嘅，因为呢台湾早期呢亦都好照顾老百姓嘅，咁佢哋就会分好多种嘅。 如果而家唔照顾㗎啦。 一样照顾，换个形式嘅係啦。咁即係意思係话，即係意思係话，即係呢个政府呢都系会照顾百姓嘅。咁啊，早期佢因为你知啦，咁有啲早期打仗啊嘛，咁打完仗之后剩低嘅老兵，我哋叫荣民啦。咁我哋嗰阵时有荣民，有荣民嘅保险噶嘛，系啦，咁有佢哋嘅保险啦。咁跟住有啲陪教师啊，或者系相关同教职有关嘅工作嘅人咧，咁佢哋都有佢哋嘅保险噶嘛。咁因为当时咧保险嘅名目太多啊，咁又有咩荣保，有福保，有 KQR 保，好多嘅。咁就后来呢我就一统一化咗用健保嚟做。咁所以呢杰大讲讲啲係以前历史，即係以前佢哋建立所嚟嘅保险制度撤除咗之后呢，咁啊统一变咗健保，而家就係咁样嚟做嘅啫。咁以前係好乱嘅，其实我都搞唔明啊。即係以前我试过睇咩开始嘅时候，喂攞个福保嚟，我唔识点样碌呢个福保，我都问返啲护士啊或者啲资深啲人先知。咁后面我先了解到原来佢哋嘅制度係咁样嘅。咁所以大家唔需要考虑咁多，你哋嚟到都系做健保㗎啦，唔会有其他特别保噶啦，系啦。咁所以唔好咁担心啦，系啦。 咁其实除咗即系头先讲个健保嘅收费啦，咁即系除申请方法啦，咁其实 健保包啲乜嘢噶？有啲咩包括在内？ 嗱，咁啊，杰大问得好啦。咁啊，健保究竟包啲乜嘢咧？咁梗系乜都包啦，包睇病、包生仔，咁啊全包现啊！系你噏得出嘅医疗行为，佢都包啊！咁啊，所以凡子 做手术都包啊， 包晒啦，乜都包啊！你话平时伤风感冒，头晕身庆去睇病包啦，咁啊万一有车祸意外，咁啊大家利是做手术嘅都包啦。咁啊而家有啲话来，喂，我有三高喎，啲糖尿病，啲慢性病，唔知有冇包咧？都包。咁或者再大家利是啊 ，cancer 包唔包？都包啊，乜都包晒啊！所以其实佢系非常之全面嘅，所以由你出世嗰一刻开始，只要你拎到健保啊，喺台湾，即系台湾出世啦，出世开始攞到健保嗰一刻，到你死嗰刻，健保都会照顾你啊。只要你有交足健保费就得啦。你冇交另当别论啦，咁啊冇得我讲呢啲。咁只要你有交，佢就会补晒呢啲嘢啦。咁啊，除咗话，即系我话乜都包咁，唔净止话你系呢啲医疗，单纯西医部分嘅医疗啦。咁啊做其他嘅，咁啊除咗西医之外，做牙医啦。台湾除咗医院。即系一般嘅诊所、医院多之外，牙医都好多。咁啊，牙医嘅服务咧都包嘅，包括话洗牙啦，你话磨牙啦，系或者系植牙，或者系一啲做假牙呢啲咧，可能就唔包啦，因为呢啲唔系必需品嘛，你冇牙都可以生活嘅，咁就唔包啦。咁啊，或者仲有中医啦，中医都包过。而家大家好崇尚呢个自然疗法，中医佢有包埋嘅。譬如中医你讲紧话推拿啦、针灸啦，系啦，或者系一般睇中医饮食中药啦，佢都包嘅。咁喺台湾咧，中医系一个有注册嘅一个项目嚟嘅。咁就同我哋西医一样啦。咁大部分都系读完西医，跟住佢再深造多一到两年，咁我攞个中医牌咯。咁就佢哋就唔可以两个牌都攞嘅，唔可以话我有西医牌有中医牌嘅系唔得嘅，佢只系可以有一个牌，咁就到时牺牲咯。咁你睇下你要西医定中医咯。咁我就冇收中医嘅 course 嘅，咁我就纯西医啦。咁有啲人就有收埋，咁就去做中医咯。咁睇佢视乎佢而定。咁呢题外话啦，主要就系话翻俾大家听，中医喺台湾都系有保障嘅，都系政府有立法规定嘅，咁佢哋都系有执照嘅。咁啊咁嘅情况，所以中医、牙医、西医，哇，真系全包啊，几大！ 喂，即系讲起啦，咁啊讲翻我的家庭背景先啦。我上有老父啦，下有两个僆仔啦，咁做个老婆啦，咁一家五口啦。咁啊，我好少睇医生嘅。咁啊，讲翻上年，我最近一次睇医生系上年嘅12月。咁而今晚个病又系同之前一样嘅，都系喉咙唔舒服，因为我哋做主播噶啦，咁啊把声好重要，所以喉咙一唔舒服我就一定去睇医生嘅。咁佢 check 翻上一次，系上一次你哋睇过一 check， 原来系上一次已经系上年嘅九月，即系话2015年嘅九月睇完医生之后咧，去到2016年嘅12月我先再睇啊，即系一年一度嘅啫。咁所以 身体好健康啊，杰大。 所以咧白俾钱嘅啫，虽然咁讲，咁但系头先我讲啊，上有老父啊，下有靓仔啦，咁所以其实都经常都去睇医生嘅。咁我补充翻一样嘢啦，头先讲牙医 系 嘛， 系啊， 咁都有，我都有啲嘢讲。咁首先讲我爸啦，老人家，咁就早嗰轮咧，我应该可能系地方政府嘅，台中市政府推出过唔知咩免费假牙，一年一只咁样嘅， 啊咁好嘢， 系啊，咁当然佢啲条件嘅，类似话唔知八成嘅牙烂即系冇咗啊，或者啲我唔记得啦，总之。定话80岁以上啊，咁有类似咁嘅，总之啲条件咧，佢就一年送一只假牙俾你嘅。 好， 咁呢个可能系每个地方唔同嘅，呢个台中市政府啦，可能你住桃园市就第二样噶啦，咁呢 系冇错，咁每个地区有唔同嘅政策啦，冇错嘅。 每个地方，咁呢样嘢都系香港人要注意嘅一样嘢啦，呢个题外话啦。咁台湾系一个成个国家嚟嘅，每个城市都唔同嘅，唔好以为台北就近啲啊啲嘢，咁其实就呢样嘢就题外话啦。咁啊，牙医讲翻啦。咁另外咧，就譬如我 friend 次次嚟台湾咧，都会洗牙。咁啊，我屋企附近啲牙医诊所系800蚊至到1000蚊台币左右啦个费用。咁我有健保嘅50蚊、100蚊都可能已经洗到噶啦。咁佢就话抵过香港好多。咁我唔知香港几多啦。咁可能你哋仲熟过啦，呢样嘢唔使讲啦。咁你自己去比较翻咯。咁啊，仲有一样好处就系如果我我洗牙咧，我揾牙医咧，我会揾女牙医嘅，女医生嘅。 咦？三个咦、 啊？啊，即系你自己试下，你就知点解想揾女医生嘅。 啊，呢个唔系黑 sell 女医生，不过 不过讲紧个费用咧，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好有疑问或者系好好奇嘅。哇，成日听台湾话，睇病好似好平喎，系咪咧？咁其实如果讲真啦，你冇任何健保身份，你嚟自费咧，其实同香港嘅费用差唔系话差好远嘅啫。咁讲啦，我一般去睇诊所睇病啦，假设你感冒去诊所，一般诊所睇病。都系要自费，我谂都要400蚊到500蚊， 四五百啦吓。我嗰次朋友咪咁咯， 都系我谂比香港平少少啦，唔好话平太多。咁但系其实都唔会话差得好远嘅。咁因为毕竟佢自费个费用，佢都系要相对系差唔多啦，系啦。咁但系咧，我知道某啲科目咧系真系特别平嘅。咁例如就系牙医啦，我听过一个笑话就系话有香港嘅朋友牙痛啊，要剥智慧齿，咁啊佢话香港剥好贵嘅，佢一日剥牙咧系当开刀咁计嘅，咁所以佢有麻醉费啦，咁又要开刀牙医嘅钱啦，咁样计埋，可能都要几千蚊港纸先开到整到只智慧齿嘅。咁如果你公司有保险嘅，咁啊另当别论啦。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哇咁都几乸利下嘅，系咪先？咁有人咧就讲笑，喂，我将嗰几千蚊嚟台湾剥只牙智慧齿都系1000-2000蚊台币啫，咁即系几个水港纸啫。喂，咁我嚟买埋机票嚟台湾。玩埋剥埋牙都仲得，我真系有呢啲嘢发生过噶，咁所以其实台湾呢一方面咧，真系相对系会比较平少少嘅，尤其是喺牙科呢一方面咧，好多香港人都系好疑惑呢样嘢，其实真系有呢样件事发生咗嘅，系啦，咁啊其他话医疗上面，譬如话睇病啊，或者急诊啊，或者系手术方面咧，我谂同香港嘅开销咧。是不会差得太远的，如果自费的话是啦，咁啊健保另当别论啦，是咪咁啊，另外头先杰大讲到健保的费用，即是你有时可能真的身体健康比不到的白比去，其实不是白比的，咁你都知道啦，买保险这样东西，保险啊你都知道啊，不一定有冬瓜豆腐啲嘢先会用到啲嘢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买个保险啦，所以大家个心态应该係扭正返，唔好话嘥咗啲钱就揀要用咗去咁样，即係个諗法唔係咁好囉，係啦。 咁其实头先啊讲笑咁讲 嘅 啫， 冇错，我明白嘅。 除咗我做健保之外，我自己另外仲有买保险嘅。 系 咁啊？点解台湾乜都包，我仲要买保险？咁即系可以攞更好嘅药啊？ 系啦， 又或者可以由所谓大房转去单人房啊？咁呢啲系你嘅保险可以俾到你啊嘛？ 系啦。啊，咁我明白喎，讲完吉他呢样睇一个重要嘢啦。咁其实咧，台湾咧又遇到一个难题嘅，就系咧，咁啊，台湾嘅健保对贫富大众就非常之好啦。咁因为包咗各项医疗嘅开销，等大家减轻我哋嘅荷包嘅负担啊。咁但系相对因为咧，佢哋要包咁多医疗福利，所以喺某一啲嘅医疗嘅资源嘅分配上边咧，系有啲会调整嘅。即系譬如话，可能我睇感冒，可能就攞啲一般嘅药，咁可能系台湾做嘅药啊，或者系点嘅药，咁就。呢啲药一定系对你有效嘅，咁但系譬如好似杰亚咁讲，即系譬如我某啲病可能真系要需要用啲国外嘅药或者好啲嘅药，咁但系健保唔一定包，因为佢冇办法包到咁完善嘅药物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要自己自费买药啦。咁大家可能有呢个心态咧，就唔好话喂，我医咩病一定要嗰啲药嘅，咁嗰啲药你哋健保包，咁但系唔一定会包得到呢个药咯，系啊，因为毕竟咁佢涵盖嘅个层面太多啦，冇可能话咩药都包晒嘅，咁大家会有心理准备啦。咁呢啲医疗保险嘅嘢，自己当然要。多买啦，咁一个健保唔够，咁咪自己再衡量咯。咁呢度我唔系 sell 人哋话要买保险咪成嘅，咁呢啲系自己个人决策，咁咪自己去衡量啦。只不过喺健保嘅制度之下咧，就基本上佢会包到你要基本嘅包到你咯。咁即系好似响阿杰林咁讲，住房嘅，咁你住院咁都系你休息嘅啫。咁三个人一间房同一个人一间房都系休息嘅咩？咁你冇得同佢去 bargain 噶啦。咁但系咁，我觉得我如果条件好啲，我想要好啲，咁咪自己衡量啦。呢啲另当别论啦，系啦。咁希望大家明白咯， 系啦，咁大概健保范围啊，医疗基本嘅嘢都讲过啦。咁突然间谂一样嘢，咁其实如果你喺台湾住耐，你会发觉咧，你屋企附近好多诊所啦， 系 又 多个七仔噶，有时候真系 多个七仔添。咁谂翻可能都系，我屋企附近都三四间小儿科诊所啊。咁基本上我哋睇医生，其实都去咗诊所睇咗先嘅。 系 咁，其实。嗱，医生喺度啦，梗系问佢咧。其实因为有医院啦，有地区医院啦，所谓有啲大医院啦。咁其实譬如我啲咩事咧，系应该去边去咩地方睇医生先咧？ 吓，哇！呢个好重要，杰大非常提一个好重要重点啊！啊，我哋讲翻先啦。我哋香港睇病其实都好简单啦，即系如果系大家行晒呢个时间嘅排街症啦，系咪先？即系十几廿蚊系咪？我唔记得几 细啦， 排成细啦，系啦，排街症啦，咁啊。 另外就是或者去普通的诊所，即是我急啲嘅，真系感冒咁去诊所睇咯。诊所收费可能就是100-200港币起跳啦。咁 我谂住话唔止添，哇， 唔止 啊！你哋熟过我啦， 你熟过我哋啦。咁行情大概咁样啦。咁由咁样开始咯。咁就系根据你嘅情况，咁啊诊所嘅医生可能就会分辨，可能你睇我俾药你食，你好翻你就唔使再睇啦。咁有啲可能觉得喂。唔係，我覺得你可能有其他問題㗎喎，咁我再轉介你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轉介，你哋去其他睇其他專科啦，係咪先？咁喺台灣呢個制度都係相近嘅，咁台灣你喺台灣嘅話呢，就你可能先去睇一般嘅診所啦，因為診所喺台灣太多啦，你好似落個樓，即係你街外面你住嘅附近一定有一間診所，唔理係小兒科又好，耳鼻喉科又好，或者係街科都好，一定有一間嘅，咁你就由診所起步睇你咩問題先。咁一来咧悭时间，二来悭钱，三来悭资源啊嘛，系啊，唔使嘥咁多时间浪费咁做咁多奇奇怪怪嘢吓，大家都忙噶嘛，系咪？咁啊睇下先，等我帮你分流。如果佢觉得你需要嘅，佢就转介你再下一层嘅医院啦。咁啊，台湾嘅医院分层咧系好特别嘅。咁咧佢哋就除咗诊所系第一线医院之外咧，咁之外就系再嚟就系我哋所谓嘅地区医院啦。地区医院就系比诊所再高级一啲啲。咁啊，高級嘅意思就話多啲設備啦，包括佢科目會多啲啦，可能有其他內科啊，或者小兒科啊、婦科啊呢啲科綜合喺埋一齊啦。咁啊，有地方可以生到仔啦。咁啊，就係應付啲地區，因為應付啲診所做唔到嘅嘢。咁呢個地區醫院再上個分層咧，就變咗區域醫院噶咯。區域醫院就係咧係好幾個地區醫院集合埋一齊嘅病人，咁可能佢哋有啲更加困难嘅需要，譬如话可能某啲病要需要啲特别啲嘅治疗嘅话，咁佢哋可以俾到你咯。咁再嚟区医院再上一级咧，就系我哋平时成日新闻会访问嘅大医院，包括台大啊、马街啊、荣总啊、长庚呢啲医院啊，呢就系我哋所谓嘅大医院。大医院就系我哋叫做医学中心。咁佢哋咧就系主要负责啲做啲疑难杂症啦，或者系有紧急事故嘅时候咧，做一个协调处理嘅工作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如果喺嚟台湾就医咧，我哋有健保身份嘅话，一般民众我哋就会建议你去诊所先啦，由佢哋转介慢慢去到大医院咯。如果你下注去到大医院，要俾好贵嘅费用噶，即系譬如你去急症可能要俾成1000蚊，或者如果你去睇病挂号嘅话，可能要俾成500-600蚊噶，比你一般嘅开销贵好几倍噶。 仲要等咧，人多咧，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咁好嘅医疗制度，你又跟住去医疗制度嚟行咯，系啦。其实同香港大同小异嘅啫，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 咁啊，即系头先所讲啦，人多啊，又或者医院未必近你啊，咁诊所人楼下就有就好方便咯。因为我自己都有经验啦，除咗我屋企老人家啦，咁都系同佢睇楼下诊所。佢话咦，这个可能眼科嘅，咁佢未必转介医院嘅，佢都可能转去眼科诊所。嗱，佢去边间眼科诊所都系附近嘅咋，佢唔会话你住 A 区，会叫你去 B 区咁远水路咁样。 系。 都屋企附近去叫翻去睇诊所，咁如果专科诊所都可能，好即系比较大件事，咁佢先会转去医院咁样咯。 冇错，咁啊，台湾其实呢一方面都好贴心照顾到民众啦。咁佢知道咧，有啲可能老人家啦，或者啲行动唔方便嘅人咧，咁佢哋都需要有啲更加专门嘅医疗服务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地区度，除咗我头先讲啲诊所，包括小儿科啊、耳鼻喉科之外咧，佢都有啲，譬如好似复健科啊。外科嘅小诊所或者眼科嘅诊所嘅，咁佢呢啲诊所咧就系可以专门为呢啲有特别需要嘅人士而设啦，咁等佢唔使走到大医院去睇咯，所以非常之贴心嘅。 喂，讲起复健诊所，我谂起一样好得意嘅嘢嘅， 点得意咧？ 因为我都有帮衬过， 系 当然唔系我啦，我两个仔有帮衬过。点解要帮衬呢？我两个仔完全正常噶，只不过我老婆话嗰个好好玩， 完全正常。OK， 但系嗰个好好玩，又有波波池，有啲嘢即系嗰啲复健人士， 系冇错， 咩独木桥咁上咁嗰时我啲仔咧未读书嗰阵咧两三岁咧就去复健诊所去玩一玩，玩一个装咁俾50蚊有健保咁样， 系 即系当俾瘦仔玩都得噶。 系啦，咁其实咁讲啦，杰达我谂应该唔即系睇落好似玩啦，其实佢有佢容易嘅。咁因为咧台湾嘅复健科咧系包括好多种治疗喺埋一齐嘅，即系例如我哋香港有物理治疗啦、职业治疗啦。或者系语言治疗呢一块咧，咁喺我哋台湾都系归于复健科入边嘅，由复健科去统一分发去边一个类别去做治疗嘅。咁可能杰大想讲系活动治疗方面，可能系属于职能治疗啦，即系可能小朋友同喺一啲社交方面比较做得唔好啦，或者可能自闭症嘅小孩啦，咁佢哋可能提供啲活动俾佢哋玩，去融入一个大群体啦，即系咁样嘅形式啦，所以。 统归由复健科去管嘅，咁所以好有趣噶。台湾地就系好多时候咧，有啲系要靠医生去帮你分配噶，而唔系话香港好似系分噶嘛。譬如，你可能直接去揾职业治疗，咁台湾就系由医生去分配嘅，咁呢个资源就比较统一啲咯。 所以头先我话得意就系我，因为我两个仔就冇呢啲咁嘅疾病，但系咧都去过复健诊所玩嘅，因为佢哋真系去玩嘅，因为好得意，有好多玩具啊， 系啦系啦， 又冇乜地方去咯，咁几廿蚊咪俾佢玩一个钟咁样，即系咁解啫。 系啦系啦，咁台湾医疗福利制度好到，你去会连小朋友嘅一啲需要都照顾到。喂，讲到小朋友，其实好多人都问嘅，其实系咪咧？ 系问咩咧？ 问咩？梗系生仔啲嘢啦。 生仔 台湾究竟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啊？ 系生仔我有啲经验啦，咁啊冇你咁丰富啦。你应该见咁多细路仔啦，仲你私儿科医生嘛，系咪？ 冇错。 今集冇特别提过噶，咁再我都再提一提啦。咁啊，咁我有个细仔就喺香港，唔系大仔香港出世，细仔喺台湾出世，咁两边有个比较嘅，咁又几得意嘅，因为香港出世之后咧，咁其实除咗所谓探病时间咧，其实我冇中意呢个名嘅，因为生细路仔探乜鬼病啫， 会客时间啦，而家要升级啦，记得，都系一个词语啫， 吓咁。咁总之有个时间啦，会客时间先可以见一见我老婆啦，见一个 B B 啦，咁样，咁但系台湾就唔系嘅。佢就出咗世冇耐咧，就执俾我哋两公婆，然后咧我就要喺医院咧，即系嗰个病房入边咧，有埋张另外一张嗰啲叫做 配病床 床啊， 配病床， 即系担架床咁啦，即系张 担架，今日冇担咁阳春嘅，佢张梳化啦，拉住好似张床， 好似咧就我以前咁嘅尼龙床咁上下嗰啲啦，咁总之有张 帆布床啊之类 的，接起上嚟嘅床喺你老婆隔篱瞓嘅，我 B B 就有个另外一个床仔咁样， 系啦系啦， 咁我哋父母就围住个 B B 咁样嘅，咁啊一出世有咩对三日嘅，先至可以出院嘅， 系啦。 咁啊，嗰三日就嘅经历咧先讲啦。咁阿罗伊补充啲专业嘢啦，我又唔专业嘅，我只系试过啫。 咁啊，冇咁讲。阿健大想讲到执佢哋俾佢哋，讲到好似我哋好唔负责咁啊。咁啊，唔系执，大家系我哋好爱惜小朋友嘅，唔系话执俾你嘅。咁啊，其实咁样台湾咧，其实好提倡母婴亲善呢样嘢嘅。咩叫母婴亲善呢？其实即系咧，希望话 baby 出生之后咧，只要佢冇乜大问题，包括话佢唔会喘啦，佢唔会话体温唔够啦，或者系有其他嘅先天性嘅问题发现到嘅话咧，咁就希望俾 B B 咧同爹哋妈咪咧多啲相处嘅时间，咁啊等尤其是等小朋友咧多啲时间同妈咪相处啊，俾佢肌肤之亲，接触下妈咪，咁啊接触下爹哋，咁啊亦都可以早啲饮人奶，咁啊可以对佢嘅成长发展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其实喺外国好流行噶啦，咁啊香港我谂都慢慢有做呢样嘢噶啦，咁啊台湾就好盛行呢样嘢嘅，咁所以先就话你唔系执俾你，而系咧将个 B B 咧整理好之后，咁啊安顿佢之后，咁佢生咗之后都要安顿噶嘛，咁你要整磁带，咁要帮佢稍微冲凉整理，咁啊观察佢嘅情况，咁各方面整好之后咧，咁啊再将佢送俾爹哋妈咪，咁啊同你开始合家团聚咯，开心下咯，系啦。咁所以呢三日入边咧，其实系俾你哋即系做一个初步嘅接触啦，大家可以多了解，互相了解对方咯。咁你可以了解小 B B 嘅习性啊，咁样嘅。咁啊讲翻啦，既然讲到呢度，咁啊讲多少少啦。咁一般如果咧自然生产嘅，大概就系三到五日啦，住通常三日就可以出院噶啦。咁啊喺住院过程当中咧，咁啊护士会教你点样去照顾小朋友啦，包括话冲凉啊、饮喂奶啊，或者佢喊代表啲乜嘢啊，点样换尿布啊之类嘅。咁啊亦都会教妈咪点样调养佢身体啦，生完都好辛苦噶嘛。你知道我哋中国人都好注重生完之后点样保养啊，好多禁忌啊，我都知道，都譬如话唔洗头啊，唔吹得风啊之类嘅，咁佢哋护士都会提醒你嘅。咁假设讲完你系自然产，你系如果系汤肚嘅剖腹产嘅话咧，咁啊大概五日到七日啦，咁啊喺院做度过咯。咁啊大概喺医院嘅流程就咁样啦。咁啊应该都同香港差得唔远噶啦。咁啊唔好大惊小怪啦。 咁嗰三日都几有趣嘅，因为我哋用健保㗎嘛，咁所以呢就住三人房，咁啊好热闹啦，咁啊六个人啦，再加三个 BB 啦，即係其实九个人，咁啊轮流喊啦，咁即係你预咗嗰三晚呢唔使点瞓㗎啦。 轮流喊吉大又讲得好大好搞笑。咁啊冇计啦，咁你同人同其他 BB 同房，咪好开心嘅，一个喜悦嚟噶嘛，咁啊讲到咁悲伤咧，系咪先？ 冇悲伤，即系你喊完到佢喊，即系你嗰三日就唔使点瞓噶啦。 因开心而流泪， 咁啊 感动而流泪， 都嘅有学，因为我觉得嗱，咁我 大仔喺香港出世咧，基本上我就冇乜点掂佢嘅，细细个嗰阵，我老婆搞晒嘅，咩可能因为护士咧，可能净系教我老婆啊嘛，喺医院。咁但系喺台湾咧，因为我哋两公婆一齐嘅，咁啲护士会教我为主添，反而系，咁所以换片啊、冲凉啊，后屘都系我搞嘅细个细仔，咁亦都知道我原来可以咁称佢嘅，即系之前。惊点掂到个头都甩咗啊！咁冲凉会唔会整搣甩咗嘅手指仔啊？咁 嗰时候都好惊 嘅。咁后屘即系学咗就惊咯， 冇咁脆弱，啱嘅，系啦，系啦。咁啊，呢啲都系题外话啦。其实都系话翻俾大家听，即系喺台湾咧，你做B B 嘅生产过程咧，咁呢边健保都有包埋嘅。咁啊，大概嘅流程就头先咁讲咯，系啦。咁遇到嘅问题都系大家头先讲到啦。 好啦，咁啊，其实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大概讲到咁，其实大家仲有咩想知想问呢，其实都可以加入我哋呢、這个我哋嘅群组啦，在台香港人啦，网址啦，咁样加入嚟，咁都可以问嘅。虽然罗姨就可能成日都唔得闲复你啦，因为佢九啊样，除咗做医生有好多生意啊，咁即系大把嘢分享嘅之后，咁就 不务正业咯喺度系啦，大家都觉得不 缘正合咁啦，咁就可以，但都可以问嘅，咁我哋即系会揾时间复翻你啦。如果唔得闲复你，咪喺节目上面同我哋讲翻咯。 所以大家欢迎多啲留言啦，你喺我哋嘅条片下面留言就得，或者系嚟到我哋群组留言都得，咁啊群组量会快啲啦。咁大家因为杰大或者我间唔中去 check 翻睇翻咁。讲唔到我都会同杰大讲返话返大家听啲讯息啦，係啦。咁希望呢直呢个平台同大家多啲互动啦，係咪先。 係。咁啊呢一节呢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节会有一个话题啦，讲轻松啲嘅嘢啦。咁就下一节即係搵日如果再有机会有其他医疗嘢，其实都仲可以讲下嘅。我记得起码就有咩急症啊，做好多手术嘅嘢啊。咁我自己就做咗手术嘅台湾，咁其实都有都可以分享下嘅。咁啊，搵一日又再讲下咯。 冇问题。 好啦，冇问题。咁啊，呢一节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一节再见，拜拜， 拜拜。